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。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20点播出。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 F 大调第6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G 小调第7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E 大调第8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C 大调为4个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